在625727反美共同斗争月之际，俄朝友好文化合作协会6月25号发表声明，表示全力支持和声援朝鲜人民维护主权、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。另外，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委员会网站6月22号上载了文章《朝鲜战争的教训：美国的实力并不是万能的》。